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系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披长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美中之间呢个关税大战咧，就又有新嘅进展啦。就传闻咧，就系由《纽约时报》咧报道嘅，就系 Donald Trump 咧眼见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到越南啊，然后马来西亚同越共嘅总理啊首脑咧。是老友鬼鬼，到底有没有成绩呢就另一回事。咁呢 ,Donald Trump 喺个 Twitter 就话嗱佢哋两家呢喺度傾緊，喺度讲緊点样样呢对冧美国。跟住呢美国就即刻呢就有传出就话再次会调升中国入口商品关税，由而家145提升到245。喺一个咁嘅社交网络同埋是没有正式的新闻学的世界，一句说话就很简单地又可以刺激到很多人的民族情绪，随着关税去升温。我经常讲过美国 Donald Trump 这个递增关税就好像令到中国人揸着车一直上青藏高原。高1000米他那个高山症令到他那个头又晕，跟住又思想啊，系开始紊乱啦。个高山症咧，系逐千米、逐千米咁增加，系令到个人咧系乌索索同埋晕陀陀。因为点解啊？失去咗正常嘅判断力同埋思维。咁点样由145加到245咧？嗱，呢啲咧全部都系一啲传闻，啊，系冇咧啲美国政府嘅官方文件咧列表咧。是去详细讲的，是吧？咁所以就而家佢呢种咁嘅消息放出嚟，系咪一种有系统啊？美国方面嘅心战咧，系令到一啲中国人、小粉红或者中国嘅决策阶层、中南海咧，系觉得好兴啊，吓，同埋刺激到佢嘅民族情绪啦，系吧？咁咧就《纽约时报》嗰方面咧，其实咧都冇乜嘢点样详细讲，吓，只不过咧系发表过一张表格，就罗列咧。到今日为止咧，各类对中国产品啊征收嘅关税，就唔系话全部咧系要收到咧加到245%，而系咧其中成千几百类嘅中国产品咧，最高嘅关税计计埋埋累积咧系245%。嗱，245咧就系而家有一种又系一种好幼稚嘅偏见，就系觉得咧。关税战是 Donald Trump 发动的。他们不记得了过去4年拜登是承袭了 Donald Trump 第一任对中国的关税的政策。拜登都有加的。拜登呢你不要看是跟 Donald Trump 势同水火，互相指责，人身攻击。但对中国加关税的立场呢，拜登和 Donald Trump 呢绝对好像接力地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是非常之合作的。是吧？最高的关税是245%。那些产品是什么呢？是啲针筒啊，即是打针嗰啲注射针啊，是吧？因为除了在这方面 ,Donald Trump 的145呢，原来拜登政府在他第一任呢，就这一类的货品呢已经呢是征了100%的关税了。理由是国家安全。当时拜登政府呢就严正指出关键的医疗器材美国一定要自己制造，不能够依赖中国进口，是吧？所以呢就而家呢是245呢已经达到咗啦，就是呢嗰啲针筒医疗器材，是吧？最重要呢就是另外仲有呢，嗱而家就是最多嘅呢就是针筒同医疗器材就是245。另外仲有呢是嗰啲锂电池啊，对中国入口嘅锂电池个关税几多？173。另外仲有嗰啲咧塑胶碟啊，即系嗰啲厨具里边啊，美国人用得最多嗰啲系159，同埋多士炉咧就系150。另外仲有咧中国制造嘅玩具同埋嗰啲洋娃娃等等咧系145。中国入口嘅咧有一样咧你都估唔到，美国佬咧系靠中国入口嘅，即系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咧系145，所以而家咧就其实要澄清嘅就系、是。在中国入口美国的各类医疗用品里面，针筒注射器所有跟注射有关的那些已经达到245。其他的医疗药品有没有和到底有多少是由中国制造要运入去现在未知。但这个245呢，这个姿态呢是折射了美国现在是很严重地考虑跟中国是开战。因为咧呢啲注射器咧系用于战场嘅伤兵，所以你唔睇嗰张图表咧，呢个世界你好多唔知细节咧，就跟住嘈埋一轮，沸埋一轮，正所谓一犬吠影就百犬吠声咧，系好愚蠢嘅行为，系嘛？但系咧呢个贸易战咧系咁样样咧，系一定系会升级嘅。喺呢个习近平访问完呢个东南洋三国啊，去完马来西亚翻嚟，而家最着紧依家美国喺度咧。紧紧盯住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对于呢、这个习近平有啲咩讲？安华虽然咧喺竞争上边咧喺政治方面咧系马哈蒂嘅对手，马哈蒂咧系相当敌视中国嘅，而安华咧系又要咧系同中国咧改善贸易关系。安华咧世界仔过呢个马哈蒂，安华咧喺成为马哈蒂嘅政敌啊，系被马哈蒂以同性恋罪名咧系囚禁过两次，一次咧系困咗佢6年啊！啊，嗰阵时咧佢个姿态咧系比较受到西方自由派民主嘅舆论咧系支持，即系当佢系一个咧即系比较进步同埋亲西方啊吓嘅领袖。但系佢做咗马来西亚总理之后咧就唔系啦。啊，佢上台后2年多以来咧系发表过一啲咧系同中国要改善关系嘅言论，因为马来西亚大量嘅农产品咧。是出口去中国的榴莲啦，啊，同埋嗰啲棕榈油啦，啊，等等，啊，呢啲咧橡胶咧唔使讲啊，系嘛？咁所以咧，马来西亚喺呢方面反而系三个国家里边同中国嘅贸易关系最密切。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咧都唔等你去到马来西亚先讲咗出嚟，就系话245，其实唔系新嘢，佢系咧向世人话公告咧，就系其实医疗用品嗰度咧，佢觉得系一个重点，系咪啊，鲍生？ 是啊，今次的关税战呢越演越烈啦。咁啊刚才你已经解释了那些243、173呢就是拜登时代加上来的关税，再加上现在 Donald Trump 的新关税或者叫做对等关税。咁呢部分呢我哋都唔需要再深究啦。就最重要其实而家就睇緊呢实际上嗰个贸易嘅情况。譬如最近喺广州嘅交易会，即係进出口嘅展销会啦。咁係其实係外贸嘅一个寒暑表嚟嘅。我睇无线电视嘅新闻呢，同埋喺网上面其他媒体嘅新闻呢，我觉得好似喺个平行时空里面。咁无线电视嘅新闻当然一面倒就话广州嘅交易会点样人头涌涌啦。当然亦都会讲到欧美嘅采购嘅人呢少咗。而换之而嚟呢就一带一路同埋呢亚洲啊其他国家东南亚非洲嘅采购呢就多咗。咁但係呢个现象究竟系咪可以取代欧美嘅买家呢？咁我同时间就当然留意呢西方嘅媒体嘅报道啦。咁 BBC 嘅记者亦都呢喺报道緊广州交易会嘅情况。咁佢话呢欧美嘅采购呢就差唔多係绝迹㗎啦。因为而家咁嘅关税呢根本佢哋系冇办法转嫁喺消费者身上边。而换之而嚟嘅呢就好多有肤色嘅人种，包括呢好多来自非洲嘅黑人。咁但係佢哋有啲留意到呢就系好多系踢拖鞋嚟㗎喎。咁点解呢？因为其实广州有好多非洲黑人呢喺度居住同埋营商㗎。咁好多呢都系采购咗呢啲产品返去佢哋嘅老家。咁而同时间呢好多嘅生产商呢其实而家已经系去库存啦。即系话佢哋唔系希望可以接到新的订单，而希望将手上面的货品尽快推出去。咁对象就冇咗欧美买家之后呢就向东南亚或者非洲嘅国家啦。咁啊呢个情况呢佢哋冇出声，但係暗示啊其实已经遭受到压价。因为点解？因为知道你冇美国市场嘛。於是咪其他嘅买家咪尝试去同你压价囉。咁佢哋都冇咩选择嘅，希望呢尽量攞到订单。咁嘅情况之下呢其实呢即係欧美嘅买家消失之后，如果真係内需可以解决，或者一带一路国家嘅增产力可以消化咗中国嘅产能呢，咁以往你就唔使出口去美国啦。 你只是近近地成日东南亚一带一路中国都已经够做啦。咁而家究竟美国一个市场你可唔可以内需同埋将嗰个出口转嫁去到其他嘅国家呢？最近有消息就咁讲，其实而家欧盟呢係暗暗担心嘅。点解呢？因为当冇咗美国市场之后呢，中国嘅货品会去边呢？其实东南亚同内需佢哋去唔到嘅。因为根本就消化唔到，最大可能係去欧洲嘅市场。咁而欧洲嘅生产商呢，其实佢担心就係、是好似美國咁，佢會遇到新一輪嘅割喉戰，即係話咧，中國係再用補貼啦，或者叫做攬炒式嘅傾銷啊，希望咧去消化佢哋嘅產能或者係而家嘅庫存。咁歐洲嘅生產商就而家擔心將會遇到新一波嘅中國貨嘅來襲，咁於是乎咧就令到佢哋本身嘅工廠咧就執笠，或者大量嘅工人失業。所以而家咧暗暗擔心嘅唔係美國嘅消費者，係歐盟嘅其他嘅國家同埋佢哋嘅生產商咯，陶生。 我呢個冇乜好擔心嘅，係嘛？有乜擔心啫？當中國啊派幾隻炮艦去地中海啊，係咪同埋派30,000中國軍隊啊，去到呢個咧歐盟嘅邊境啊，監佢哋買咩？呢個睇下歐盟主席馮德萊恩啊，法國總統馬克龍啊，同埋德國總理啊呢啲人啊，佢嗰個意志係幾高啫？因为咧，欧盟系一个好复杂嘅一个组合嚟嘅，佢又系咧系好多国家参与啦。譬如欧盟里面嘅匈牙利咧，系非常之主张咧系同中国改善关系。意大利就系咧出产名牌嗱，咁如果咧即系意大利啊嗰啲名牌啊嗰啲 Gucci 啊呢啲嘢 Ferragamo 啊呢啲咧，系如果遵守欧盟啊嗰个加关税咧，咁对佢嗰个制造业啊名牌手袋啊。嘅製造業都冇好處，之但係中國咧近日咧喺個網絡嗰度咧係就向意大利示威咧，就係如果你夠膽啊，歐盟啊係堵截我哋中國貨入去咧，我會大舉山寨啊，出產仿冒假嘅意大利名牌，即係呢啲擺到明已經係爛仔噶啦。以前咧即係歐盟咧係以意大利為首咧，口口聲聲話我哋中國你成日冒牌啊，做嗰啲假嘅 Chanel 啊，假嘅 Gucci 啊。假嘅 LV 手袋啊，咁已經咧係疲於奔命。咁中國長期咧喺姿態上係我幫你打擊下啦，係嘛？如果你發現假冒你可以喺中國嗰度提出啦啊呢個版權嘅侵犯嘅控訴啊。咁當然咧係一排到去中國嗰啲法庭咧就拖拖拉拉啦，係而且10之有9.5咧係會輸啦。而家唔係啊，將會咧係對準法國同意大利講到明，我係會大量製造假冒嘅 LV、Chanel。同埋 Gucci 等名牌，咁啊点咧？系嘛？嗱呢啲名牌咧，就佢真系有一个杀手锏嘅。嗱，你讲到呢个春季交易会咧，广州嗰度好多挞拖鞋、着 T 恤嚟嘅黑人啊，佢可以向一带一路啊，系将呢啲假冒嘅 LV 同 Chanel 咧，嗰个成本咧系降到最低最低。然后咧，你欧盟串得两嘴咧，过得3-2年咧，你如果去到非洲啊。去到埃塞俄比亚同埋索马里咧，你见到通街啲细路踎喺度营养不良，瘦到骷髅头咁，嗰个头度有堆绿乌蝇，但系你会见到嗰度嗰啲佢哋啲阿妈，嗰度啲女人大妈，全部名牌手袋咧系揸住通街行嘅，呢啲就 Made in China。所以欧盟你冯德莱恩你同中国玩嘢咧，中国会有好多弯道超车啊，同埋咧冲破底线，同埋你哋啲欧洲人啊，佢哋啲欧洲人经过文艺复兴以来嗰种理性同埋常识嘅思维无法想象啊嘅呢啲超限战，中国可以对法国同埋意大利嘅名牌发动超限战，就系我可以咧大举名正言顺生产假冒嘅所有嘅法国、意大利、欧洲嘅品牌，然后向一带一路国推销。然后呢佢唔够钱买呢佢自然会喺中国向呢啲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嘅贷款里面呢係去买。首先就係呢啲国家嘅官员嗰啲老婆。跟住呢就係攞到少少合同着数啊嘅呢啲当地都有佢制造一批非洲土豪。咁得唔得先呢啲我即係唔係话睇小欧盟佢哋諗唔到㗎。即係欧洲人啊法国啊德国啊呢啲呢佢经过300年、500年咧，佢哋系一个文明思维嗰个轨道嗰度咧，系长大嘅民族。 啊，佢諗唔到咧，中國咧係可以有地道戰、遊擊戰、人海戰，係嘛？嚇，係乜嘢？唔可以講話哪吒手段啦，點可以講話哪吒咧？一啲都唔哪吒，係咧，佢中國人個想像力咧，係喺同你戰爭嘅時候咧，係發揮出嚟。啊，所以而家歐盟咧就而家唔出聲，而家 Donald Trump 亦都喺度兩眼緊盯住歐盟嘅下一步嘅動作，係嘛？嗱，美國方面咧就係默默咧喺度做嘢。加关税嗰度咧，就好多人都唔知啦，系嘛？系而家系嗰啲针筒嗰度咧，系加到咧245，同埋唔系 Donald Trump 一个人加噶，好多系拜登加噶。拜登嗰阵时嘅贸易谈判代表戴奇啊，系一个亚裔嘅女性啊。拜登用一个亚洲人啊，用一个华人啊嘅美国公民嚟到怼翻啊，同中国嘅贸易谈判系倾咗四年啊。戴奇都系一个好辣嘅对手嚟噶，系嘛？咁另外仲有啦，系嘛？对于入口美国嘅货物，多士奴啊，我头先讲过啦，啊，嗰个入口关税150，中国入口嘅电动汽车关税咧就148，啊，呢个已经系顶笼啦，啊，咁另外仲有维他命 C， 我头先讲过咧145，另外仲有啊嗰啲咧保鲜纸啊，嗰啲石纸啊，啊嗰啲系75%。另外仲有咧，系汽车嘅轮胎啊，塑胶啊，系73%。另外仲有咧，就系半导体嗱，呢个咧就70%，都70%啊。另外仲有啊，就系所有入口美国嘅金属制嘅家私就系70%。另外仲有美国好多嗰啲车咧，嗰啲车门啊，嗰个开关中间嗰个车门咧。系嗰、那个叫做咩咩字啊？叫 hinges 啊， 嗰个勾 啊，都系由中国入口，嗰、那个67%。嗱 ，laptop 咧手提电脑反而最低，到而家咧只系20%。手提电脑冇加到，因为咧呢啲全部都系苹果啊，同埋啊微软啊呢啲咧喺度生产。嗱，仲有一样好笑咧，就系零关税嘅，中国货入到美国，你唔好以为全部都坐底20%。到而家有一样嘢系零关税，就算系中国芬太尼嘅制毒咧 ，Donald Trump 都冇向佢增加。呢个系咩咧？就系、是、儿童嘅阅读啊，吓嗰个书籍， 嗯， 啊，即系嗰啲细路仔书好多，你唔好睇少啊。十年来好多系中国嘅印噶噃，呢啲咧系零喎。嗱，点解系零咧？嗱，啲嘢睇到咧，智慧所在。第一，即系证明咧，而家美国嘅下一代唔中意睇书，揸住本书嚟睇啊。白雪公主与七矮人啊，吓呢啲啊，大灰狼啊，呢啲啊，仙女奇缘啊，佢哋唔中意睇书，唔中意睇书咧，一定要培养翻4、5岁嘅细路仔放低部手提电话，唔好玩 video game， 而系揸住印刷物嘅阅读习惯。喺呢方面，美国真系冇印刷厂嘅，我谂连出版社都执到咧唔清唔楚。系英国咧一个儿童读物嘅好大嘅出版社叫 Aspen， 叫欧斯本。呢、这个咧系照顾晒全个英语世界里面嘅读物儿童啊，读物啊，即系儿童嘅故事啊，个读物。欧斯本而家咧啊喺呢个中国咧都系长久开印刷厂咧系嚟到印嘅。喺50年前咧，好多英国文学啊嗰啲书籍咧都其实喺 printed in China。咁而家呢个零关税，零关税咧就系对。英语世界话对于呢个美国嘅下一代，佢哋咧系唔想增加父母买书买儿童书嘅负担。哇，呢啲真系咧一片苦心。所以点会话 Donald Trump 系一个粗人啊？佢粗中有细，佢里边呢啲关税嘅分等级，我唔喺风云谷嗰度唔讲，各位都唔知啦。 我就真系咧可以做证啊？点解我话咧？真係美國係冇印刷廠咧，因為我都講過啦。譬如你喺畫面右上方啦，依邊啦，啊，你見到一盒盒嗰啲咧，就係我玩嘅 board game 啦。因為依啲咧都係中國生產嘅，佢有間大廠叫 GMT， 就專係做好多 board game 嘅。咁但係佢哋話咧喺美國咧，佢哋唔係介意去揾貴啲嘅印刷商，因為嗰個物流啊或者其他嘅問題咧，佢哋希望喺美國印刷，但係真係揾唔到，同埋咧。因为嗰啲 board game 咧，嗰啲棋咧系要集嘅，即系将佢切割啦，成为咧你可以拆落嚟搣甩佢咁样。咁但系呢个咁嘅集刀装置咧，竟然喺美国咧系揾唔到。就算有生产商想帮佢生产、帮佢印刷咧， 最后都是不得要领，结果都是去了中国。结果呢他们买的即是制造美国人买的这些这样的 board game 呢是要远至在中国生产完之后再运回去美国才可以玩到。咁好啦，咁点解呢其实即係中国嘅生产商咁鍾意做美国市场呢有原因嘅，除咗个市场大需求大个货量大之外呢，美国人浪费我哋讲过啦，唔重复啦。仲有一点就是、美国公司去采购呢佢哋有诚信嘅。嗱佢哋将嗰个价钱係压得好低，因为我以前上去珠三角嘅针织厂做过一啲 survey 访问嘅时候呢，嗰、那个老板都信嘅，话啲嗰啲 polo 嗰啲牌子嗰啲采购呢係将佢哋嘅毛利压到去1-2% 之间嘅啫。唔知点解美国人呢真係好叻，计数计到尽嘅。佢係啱啱好够你间工厂出粮水电煤同埋个老板赚少少。佢唔会俾你赚4-5% 或以上。捻到你尽，佢哋唔知点解佢哋有个精算师帮你计。总之你帮我哋生产就得。但係佢哋有个好处就係、是、呢收货快。數期準，通常收到貨之後，如果呢啲貨冇問題咧，一個星期內找數。咁所以點解咁多中國生產商咧，即使個毛利咁低啊，佢哋都同美國做生意咧，就係、是、市場大之餘，就係佢哋找數快。好啦，咁、那個問題嚟啦，其實點解中國人啊而家轉內需唔得咧？除咗我話嗰、那個佢哋個市場唔能夠承受咁嘅貨量之外咧，係因為內卷。内卷除了大家斗链个价格低，同埋咧所谓揽炒式嘅倾销，大家系玉石俱焚咁样去链价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冇诚信，因为好多时候咧，佢哋话对方收咗货挑剔啦，有线头啦，染咗色啦，或者啲 size 又话唔准啦，佢哋其实系用种种嘅理由嚟拖数啊，呢条数咧闲闲地拖你3个月到半年，甚至1年都唔找数。咁、那个说法就係喺度挑剔你嘅货。咁之余呢咁亦都佢哋话呢，譬如话上佢哋另外嘅譬如话零售商唔找数俾佢呀，咁佢冇钱呀、啊。好啦，呢个系策略。最后点样呢？最后系要你八折或者半价去收嗰个货款。咁你一系要一系唔要。通常去到临过年嘅时候，中国人过年要钱㗎嘛。咁你冇计㗎，你最后系硬食，唯有打个八折或者七折呢去收个货款。咁佢呢去卖俾个零售商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将个价钱咧蚀本式咁卖啦。点解？因为佢就喺个供应商里面食翻你30%嘅价。于是乎，佢呢个利钱咧，佢就喺呢、这个折头里面咧去揾，而唔系喺佢销售俾零售商嘅时候咧嗰、那个价钱去揾。咁于是乎呢、这个咁嘅运作咧，其实系病态，呢、这个叫内卷啊。所以其实好多嘅中国的生产商而家唔敢出声，因为喺国家嘅安全大前提之下，你唔敢讲真相噶嘛。但系所有都知道，如果你要做国内生意，内卷之余，碾价格，仲要面对唔找数，同埋要七折找数嘅噩梦。所以你冇咗美国市场，个大镬嘅地方唔系净系冇生意做，你系要面对翻自己中国人啊嗰种做生意嗰种恶劣嘅手法咯。 因为呢班系贼嚟嘅。啊！呢啲中国人咧做生意咧，下边层层啊，系一种贼性啊！呢个贼性咧，系同身大陆人做生意嘅人啦，香港、台湾个个 领教过噶啦。 但系你美国同中国嘅贸易额咧，系从全世界最大。呢个贼性咧，系好大部分系转嫁咗去美国啊，吓嗰啲订货嘅商人啊，系嘛？咁而家其实同中国做生意系好辛苦嘅，牙血都出埋啊！你付出嘅时间成本同佢入边咧系怼茅台。嗰啲地方幹部晚晚飲飲食食，仲要請埋佢哋啲去夜總會，跟住咧仲暗示啊，佢對方暗示有個仔或者女想去英國、美國讀書，你咧就要個秘書同助理同佢個秘書傾，將佢嗰條學費咧係找埋數，呢啲成本你全部擠曬入去喺中國設廠啊嗰個成本裏邊啊。好啦，啊嗰條友咧吸咗印俾你啦，啊大家叫。辛辛苦苦3-2年喺茅台酒同埋夜总会度建立呢个关系啦。过得3几年呢佢就俾中纪委呢係拉咗啦。吓拉咗之后新人上台黑口黑面呢你又唔知佢係边条线啦。係又要由头啊係去 cultivate, 係由头去沟过佢啦。由头沟过佢呢就你会获得个信息就係上面风声紧佢唔敢代你咁多台底钱。喺呢个时候暂时唔好喐住先。好啦，跟住咧，你就会面对啊，好啦，下边咧嗰啲找数啊，嗰啲拆性啊，一路拖数啦，系咧 啊，嗰度咧係做到牙血都出埋。咁其實呢啲咁嘅成本咧，好多咧係由美國轉嫁。轉嫁即係有時美國佬因為佢夠惡，佢夠惡咧，同埋咧佢後邊咧係有美國嘅大使館嗰處咧係做後台。啊，呢啲西方嘅國家惡起上嚟咧，佢係反而咧係可以壓到地方官。地方官見到美國佬同鬼佬咧，又唔敢咁明目張膽，因為佢驚你咧上去北京有關部門投訴。一投訴佢又驚咧上邊咧係炒起你嗰咧層層嘅貪污。之但係咧，對於華人黃面孔嘅咧嚇，佢就冇咁客氣。嚇呢啲賊性嚟講咧，係二十年來全世界咧係同大陸做開生意都知。你又一到內卷咧，咁啊呢啲賊性咧就轉移向中國嘅民間基層嘅消費者去施展，就係咁簡單咯，係嘛？呢個你頭先講嘅就係細節咯。正如我講啊，呢個對中國貨入口關税啊，嗰個細節就係閱讀嘅圖書咧係零咯。點解係零啊？啊呢個橫眉冷對千夫指。Donald Trump 有一隻叫虎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是很爱护儿童的，对儿童书籍由中国印刷入口的零，但同时他考虑采取打击中国新的 AI 这个叫深度求索 DeepSeek 的一些新的措施，所以他会有新招，就向 Deep 将这个 DeepSeek 提供晶片的那间叫英伟达，又名辉达，将会成为 Donald Trump在国内限制的对象。对于 Nvidia 销往中国的一只叫 H20 晶片呢，是实施出口限制。是吧？而且呢并准备采取一些惩罚的措施，直接呢是阻止 DeepSeek 呢是购买美国的技术。是吧？这个呢就将会呢是跟黄仁勋呢是逐点逐点计数的。所以黄仁勋现在呢不好呢在说得这么串。今日去台南嗰度咧食蚵仔面，听日走嚟咧啊呢个香港嗰处咧喺夜市深水埗嗰度食粥，系嘛？呢个 DeepSeek 咧系将会咧系被美国咧系禁止购买技术，嗰阵时咧分分钟真系学大陆咁整对工作组啊，系进入英伟达嘅总部逐样查啊！喺佢眼中，英伟达同埋台积电呢两家都养唔熟啊，因为咧好不幸啊！他们的老板和大量的高层工程人员是黄面孔，随着美国现在去这个 Donald Trump 向在美国留学的数十万三十几万的中国留学生着手是予以驱逐和背景审查，他真的挖地三尺的，他知道那个根源在哪里，所以很多重招重锤大招都未曾出啊。这个先至系而家先至系开始啊！这个咧关税贸易战，有啲人喺香港就呢、这个唔止系贸易战啦，这个系打仗啊！咁打仗你咪而家咪全民皆兵咯，好冇啊？系嘛嗱，打仗你不如咁啊，修改基本法啦。基本法规定啊，香港人啊唔需要服兵役啊嘛。你而家咧全国国家安全全民教育日，而家有人就话要准备打仗啊，谭耀宗话唔好记得寒战啊，唔好忘记寒战啊。咁即係话咁你香港点样同坚定同中国啊采取同一个阵线呢？咁点解嗰个基本法系准许香港人唔需要服兵役呢？咁你不如就由谭耀宗呢系发起，就由立法会嗰度搵个亲中爱国嘅提出动议，鉴于而家系美国唔想要我哋关税，系想要我哋嘅命，提出咧香港人下一代还掂九间大学毕咗业出嚟都冇嘢做㗎啦。就是咧，系接受驻港解放军啊嘅服役嘅训练啊，横掂已经喺幼稚园细路仔嗰度啲教定个操兵学呢个中国解放军睇定台长津湖噶啦。嗱呢度系咪应该咧？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嘅配合国家咧，系咪啊？所以咧呢一场啊，真系360度。嗱，呢讲开又讲咧，即系点解呢句说话就叫做？不是要我们的关税，是要我们的命。这个夏宝龙的讲话呢，在大陆那个网络呢亦都是传得非常之行的。这句说话呢在大陆呢没人讲过的。是夏宝龙这个并不算高级的官员，为什么在香港讲呢？所以他这个415的讲话是很重要。不只是针对香港。你如果只是想着他在这里呢动香港某些富豪说他们卖国呢，你就错了。嗰啲人呢係缺乏成个中国嗰个视野。呢个类似邓小平92年南巡，谁不改革谁下台。 点解邓小平呢个说话喺深圳咁讲呢？因为邓小平话佢讲嘢喺北京冇人听，所以喺深圳出口转内销。所以美国人唔系要我哋嘅关税，系要我哋嘅命。呢句说话我两日前嗰啲话唔系夏宝龙作出嚟，系最高人物喺最近一次秘密会议嗰阵时讲嘅。呢个会议咧一定咧夏宝龙在座，于是将呢句说话冚咗入去。而在香港讲就不在大陆讲。咁即係发生咩事啊？所以呢个415讲话个对象唔淨只係香港，係中国大陆，係北京一啲呢被指涉入某啲权力斗争嘅派系。呢啲呢先係观察中国问题专家应该有嘅警惕。因为呢句说话太重啊。咩出卖国家利益啊，向美国跪低啊，献媚嘅人呢係冇好下场。你唔好以为淨係警告中国香港。因为大陆北京呢而家隐隐约约有一个主和派啊，係主张呢同美国傾，参考越南啊柬埔寨个例子，唔好同佢硬撼。既然係咁呢就同佢好地傾。之但另有一派战狼派主战派就唔傾，叫奉陪到底。你嘅一定係嘅，唔好话我俾我听冇。呢个喺慈禧太后八国联军嗰时係咁。在日清战争的时候亦都是这样，一定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主战派当时就是光绪皇帝。主和派那时候就是这个国师。这个国师是谁？ 雍同和。 雍同和同埋呢是朝廷里面大量一些有理性的大臣。八国联军那时候都是这样，主战派那个叫江毅。另外很多个主和派后来惨了。被慈禧太后拉去斩头啊！呢啲咧，你睇翻中国嘅历史啊，嗱，而家一样咩叫做佢唔系要关税，要我哋条命呢？句说话你要听下，我上一集喺快讯嗰度，我话佢个级数好高啊，佢讲嘅等级好高啊，唔系语气重啊，系等级好高。呢个咧香港受唔起啊！嗱，受唔起嘅话咧，佢个受众系边个咧？当然唔净止系香港啦，系嘛？所以咧，呢啲系观察中国问题啊，嗰个精要所在吓，所以咧要睇细节，唔好咧听到一啲出边呢啲嘢，将问题简化，然后咧将佢化为情绪化啊嘅勒嘅情感道德勒索，同埋咧系宣传啊吓嘅一啲嘅技巧，系嘛？所以真系呢个世界啊，稳步前行，你要保持清醒嘅头脑系几困难咧。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同埋订阅我哋风云谷，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0,000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00，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呢个世界冇话呢一个绝对好同埋坏，尤其喺政治世界里边，